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加金牛肉这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贝壳崩溃炸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ABAB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学学金牛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爱他，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每天都为蛇盖被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公主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拦着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彩虹金刚。 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啊，非常非常充满这种童趣的味道在里面，叫做彩虹金刚啊。这首歌不管是从他的专辑封面的设计也好，还是从他的演唱包括歌词的撰写啊，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大女生在和一个小女孩在和过去的自己去对话的感觉，而且专辑封面当中这首单曲的这个文字包括一些文案的宣发都是用蜡笔的质感在封面上写下来的，所以就好像真的是一个小孩子哎，偶尔的涂鸦然后凑成这样一首歌曲了。 OK， 希望你会开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那么继续还有更多的好歌以及新一周的内容要在节目当中陆续和你分享。 却要用一生遗忘。 谁用青春痴青春把傻话当童话，那认真唱着这个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哪、都去哪里呀、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谁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是我满青春我有你的火， 经过回忆身边，跟着他又见到昨日那个少年，告诉他长大后最不同的一点，当面对离别我会更容易谅解，我知道成长总会有很多妥协，但在心中仍旧住着骄傲的少年，有人说幻想总会被生活瓦解，而我的奇迹终会出现在明天，深藏在记忆里的那张脸，它悄悄地走远，我却来不及告别，我才能守护当年未完成的誓言，难道说那只是长大前的一丝幻觉，记忆中的我们有多么不顾一切，任性的汗水真实的笑脸定格在那个夏天，就住着骄傲的少年，有人说幻想总会被生活瓦解，而我的奇迹终会出现在明天，珍藏在记忆里的那张脸，它悄悄地走远，我却来不及告别，怎么才能守护当年未完成的誓约，难道说那只是长大前的一丝幻觉，记忆中的我们有多么不顾一切，任性的汗水真实的笑脸定格在那个夏天，守护当年未完成的誓约，难道说那只是长大前的一丝幻觉，怎么才能拥抱一直想到达的明天， 的少年。 来自彭坦的少年故事，在听到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就会觉得还是想在车厢里面或者说在耳机当中跟着他一块儿来哼唱，整首歌曲的那种少年感是十足的啊，特别能够想象到，而且能够怀念到当时彭坦在刚刚从乐队回来之后一个人去做一些音乐的那种独一无二的专注在音乐方面的热爱。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歌曲当中还有更多的故事或者说一些音乐方面的背景要介绍给你。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She was a queen of something more. Always looking for another open door. Trying to make our way through life on these city streets. Two hearts set on fire like shooting stars that only we can see. And we're falling into the deep and crashing faster than we thought it could be. We're two like this. in a cannon. She get fired from anywhere. She's a joke, but everybody loves her. She is ugly, but she's my friend.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同时我们要将运动和饮食搭配起来，包括一些日常的小的细节和习惯也需要去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比如说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么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把各位的保温杯给找出来啊，咱不见得非得泡点什么东西，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而且要多喝温热水，因为这样呢会让我们的身体的代谢能够逐渐的加强，而且能够喝点温水呢，其实让我们的身体内部的循环也会更加的舒服。比如说我会在早上喝到一大杯的温水，这样的话喝完之后再去吃早餐，一方面会让我身体热起来，而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用水去填补一部分的胃的空间，去帮助你啊在早餐的时候避免摄入过量。 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等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嘴。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 我不想长大，长大后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Sometimes you get what you want, sometimes you get what you don't, sometimes you get nothing at all. And when it finally comes round, you tear it up, break it down, down, till there's nothing at all. I used to be so in control, no one could ever touch me. I tell myself I never fall, and nobody would catch me. 究竟能不能看着你的双眼说不？ 沉沉迷失，当回头看这是春。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Hi hi, I love you love me. Hi hi, I love you love me. Hi hi, I love you love me. Hi hi, I know you need me. You're my angel leaving my head. You're your gem coming to my life. Come on, come on, and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and love me tonight. 这是我看你的寂寞，像是在天空中坠落，每次都想。不要再对着自己去撒谎， 你不要再对着自己去撒谎。 Come on, come on, and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and love me tonight. 打开你内心深处的那扇窗，让里面充满温暖的阳光。 I can see your feeling in my eyes. I 忘了，忘了。Make you high, high. How do you love me? High, high. How do you love me? High, high. How do you love me? High, high. I know you need me. You're my angel leaving my head. You bring your gem coming to my life. Come on, come on,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love me tonight. 抛开你的寂寞，忘掉你的悲伤。 抛开你的寂寞，忘掉你的悲伤。 Come on, come on, love me tonight.告别你内心深处的所有迷茫，让里面充满温暖的阳光。 I can see you feeling in my eyes. I want love, want love. Make you high, high. I love you, love me, high, high. I love you, let me, high, high. I love you, love me, high, high. I love you, let me. You're my angel leaving my head. You bring your gem coming to my life. Come on, come on,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love me tonight.Come on, come on and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and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and love me tonight. 笑，极限。

有趣事就是喜欢听他。